所以先6月13号话俾大家听佢帮我哋就医末期肝癌，而家时间系已经系后段，喺佢嘅预算同埋计算之内。咁你睇下呢个政权咩政权咯？即系你嗱呢、這个你就唔够西方嚟噶啦，西方就所谓每一个人嘅生命都系重要噶嘛，系嘛？睇人嘅价值最重要就系个生命啊嘛，除咗自由之外，系咪？即系 life， 我僆仔读哲学嘅时候 ，property 同埋呢一个嘅 freedom 啊嘛。我唔记得边个哲学家讲嘅，我就系记得呢三个 term 啫。西方就同你唔同嘅地方就系咁样。 啊！即系将人命，即系你话人 视为草芥咯。 尤其系佢，其实你就算系中国人都好，你唔好话西唔西方啦。中国人如果佢临死嗰一刻，我哋系非常之尊重佢嘅意愿嘅，佢嘅遗愿啊，嗰啲咁嘅嘢嘅。但系你而家唔系， 你变成一个政治工具 啊， 政治嘅计算。头先我咁讲啫嘛，个政治计算就系咁，系咪？点解一路宁愿让一步？做场戏出嚟俾你睇，话有外国医生得一个德国一个美国嘅过嚟，跟住就剪辑嗰啲片段，就话你哋已经做得好好嘅，喂礼貌上都会咁讲啊，大哥， 唔系好捻贱格嘅呢个系， 系嘛？好在德国够扑咋，德国领事馆一完咗之后话你根本系完全喺度扭曲紧我哋嘅医生嘅意见啊。喂，德国医生都好似头先你咁讲噶，就话你会尊重即系嗰个病人嗰个意愿噶嘛。他说他想走嘛，这个都是最好的治疗的方法嘛，也可能会是。那不要说你好渣，你回去睡觉这样。即是礼貌上人家一定会是这样说，尤其是鬼佬。 不是，我觉得这件事即发生了之后是令到人家即其实是鄙视你。我连这些，喂下次我见到你呢，我真的悭返大佬。连这些客套说话都不要讲大佬。即被他这样拿来抽水。 所以我对于钟祖康那本书的标题， 来生不做中国人， 我在这一次看完刘晓波这单 case 里面，我有些感受。我平时没什么的，即我觉得他这个是哗众取宠的，今次我有，我坚有。 而你看 回，喂 你觉得自己丑 啊， 我的讲法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丑啊，我不是说我想推这个装给人，我不是中国人啊，我是香港人，而是我有这个身份的认同都好，又好没呢，我都觉得自己丑咯。喂，你为什么政权会这样去处理人的问题？喂，还有那个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不是，我最离谱我见到呢， 喂，你不要下下觉得这个西方的阴谋，你这样分析问题，你就很大 镬。西方阴谋，你今天呢就是耿爽，不是就是这个。 喂，西方阴谋，那你不该现在好像当年这个八国联军那样，慈禧太后那样，向八个国家宣战了。喂，你觉得这个是西方的阴谋吗？你算不算战呢？你够不够胆？ 你听， 但你就恰一个，恰一个，即已经是即临死的人。 你听下啊，呢、這、一个外交部发言人今日点样讲啦？即系其实佢死咗一日啦。咁佢啊呢、這个耿爽啊，呢、這个耿爽香港好熟悉噶啦。即系耿爽系边条友咧？即系呢个发言人咧，就系之前话咧，中英联合声明已经系冇实际意义嗰条友。咁佢今日讲咩咧？就系话啦， 英文好似叫 realistic implication 啊。我记得即系鬼佬系咁译。 系啦。咁佢就话刘晓波离流嘅日子咧，就俾外国势力就政治化，佢哋利用刘晓波嘅病情提升自己嘅形象，同埋了妖魔化中国。佢哋对延长刘晓波嘅生命咧就不感兴趣。当中方医生尽其所能去拯救刘晓波嘅时候咧，佢哋仲高声要求将世垂危嘅病人移至海外。西方俾刘晓波光环，但系呢个唔会延续嘅。将诺贝尔奖俾佢，西方绑架咗刘晓波啊！例如刘晓波生在这个中国的近代史中，是经历最快的经济增长的时期。他呢就是这个，不过他在西方的支持下企图与中国主流社会对抗，这决定他悲剧性的生命。喂大佬啊， 喂，我先博两个问题先。第一，谁想要魔化你？是你自己要魔化自己的，大哥。 是啊， 是不是？喂，早早拎出去医治嘅话，难听啲讲，比拉多啦。我系比拉多啊，